边有谁在轻轻呼唤我，身影在我心上飘过。那是我梦寐以求，昨夜盼望的结果。他的声音在我心窝掀起涟漪微波，层层微波中有千言万语要告诉我，绵绵地对我诉说。海边悄悄地流下几滴泪，怎么不能忍住伤悲。那是你即将远去，不再和我朝夕相偎，恨不能够在我心扉紧紧锁住这一位。曾经是我迷，曾经是我心碎，难忘地欣赏这一位。耳边有谁在轻轻呼唤我，声音在我心上飘过。那是我梦寐以求，昨夜盼望的结果。他的声音在我心窝掀起涟漪微波，层层微波中有千言万语要告诉我，绵绵地对我诉说。